老鼠一闻就往上冲啊，灭鼠灵啊，真管用啊，斩草除根灵灵灵啊，灵灵灵，灵灵灵。 我这耗子药真奇妙，耗子一吃就上蹿下跳，抹抹嘴来蹬蹬腿儿啊，小眼睛一瞪就玩完了啊。哎哎， 灭鼠灵有奖销售，中奖者可得到香港歌星亲笔签名的照片一张啊。诸位 诸位，耗子要过年大抽币，中奖者可获北京2000年奥运会入场券一张。 灭鼠灵挥泪大奉送，中奖者可免费得到豪华小轿车一辆，外带车牌号16888。 耶耶耶耶耶耶耶，哎呦，买宝灭鼠灵就奖励人一辆小轿车啊。 哎， 诸位，我先把您的自行车按上脚蹬子吧。 哎， 你肯定啊。诸位，耗子要疯狂大出血，中奖者奖励双气带电话占据室住宅一套。 哎呀哎呀，买包耗子药就能得一套三居室啊。 哎呦喂， 诸位，他自个儿还住澡堂子呢啊。 你管得着吗？我们洗澡不花钱的。哎，你吹了半天，你这灭鼠灵哪出的？ 哎，写着呢，都写着呢。 啊 没定拆呢。 拆呢？ 哎， 拆呢是哪儿？ 拆哟，拆呢是哪儿他都不知道。哎，你就是拆呢人。 我 拆呢？ 谁拆？谁拆呢？ 怎么了怎么了？ 你看我这皮肤，我拆呢人？你跟诸位说说，我标准的，我中国人呢。我 你这， 我虽然一个卖耗子药的，民族气节不能丢。 我告诉你了， 拆呢就是中国。 哎呀， 中国地方大了，具体的哪儿你说说， 这都写着呢吗？ 说得上来吗？ 不是，没定拆呢 啊， 中国 啊， 哪儿出的？没定。 我啊，没定啊，这能好得了吗？ 你跟我说说，你的耗子要哪儿出的？说 说出来吓你一跳。 嗯， 北边 啊， 布拉格维森斯克。 哎呦，布拉格维森斯克。哎呦，你把你的舌头全捋顺了吧啊！ 这叫原装进口，你懂吗？哎呀，我跟你， 哎，我不争了，买卖来了。 哎呦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哎呀，过年的年货都买齐了。就差买耗子药了。 我从来就不买耗子药。 你学了，你正在滑向犯罪的边缘，你危险了。 我怎么了？ 小姐，他及时的向你敲起了警钟，他是对的呀。 哎，你听听这位大哥 的。 不用听，我们家就没老鼠。 哎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啊，难道老鼠到你们家之前还会先向你打个招呼吗？ 就是 啊 他还一问门铃 咚咚，然后大摇大摆的走进来。 嗨，说这句干什么？就我们家那一带啊，都没有老鼠。 糊涂！你怎么可以保证其他的动物在阳光、水分、气候合适的情况下，它就不会蜕变成老鼠吗？啊！你看，这人啊，不也在变吗？你看。 是，这人也有催化变质的呀。 对喽， 再者说了， 这个耗子，它是长腿的。 对呀， 保不齐呀，就两个跑到你们家去了。 嗯， 到你们家一看，借着壁纸， 哎呀，铺着地毯， 跟大宾馆似的。 哎呀，我哪儿也不去了，我不就这人喽。 看来啊，我是得买点耗子药了。 对了。要买您就买我的灭鼠灵，我的灭鼠灵特别的灵。 哎呀，大姐，我这耗子倍儿管事儿。 小姐，您可千万别买它了，您瞧它那模样呗，它整个一耗子精，所以看看是不是？ 耗子精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我跟你说，大姐啊，你别看这个游戏这个东西，它虽然这个包装不错啊，实际全是假冒伪劣产品。 哎，我这灭鼠灵是省油不油国油啊， 我这是名牌新中国的产品， 我这得过那个布鲁塞尔尤利卡的银奖。 哎，我这拿过世界奥斯卡金奖。 小姐，